现在我才懂，只有烟和酒陪伴的凌晨三点钟。 相遇，By the way，无穷无尽是你。

一位朋友曾经说过，感谢经历，没错，我们何尝不感谢经历呢？令人上瘾的旅游经历并非单纯的游山玩水，更重要的是在旅游的过程中增长见识，丰富阅历，即使到了垂暮之年，也还是会让我们有一颗年轻的心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趁着青春尚在，趁着身体力行，旅游去吧，去探寻自然风光，去收获一路风景。 想沉入深海，凝视你竟然没一句对白，怕一眨眼一切都不存在，连做梦都有现实来阻碍，让一通电话任你去一猜，要你去感觉我内心摇摆，不过几天你就清醒过来，偏偏我痴心难改，心荡漾，余情未了的心荡 心荡漾。如果我什么都保留，更让你魂牵梦牵。我不想阻挡你在我心荡漾，如果连遗憾我都不会欣赏。是对谁都如此纠缠，只可惜你无缘分享。我没有阻挡你在我心荡漾，时光会抚平我想你的波澜。痛苦一场不代表悲伤，是我想要给你原谅。悲伤，是我想要给你原谅。